11月5号，在南朝鲜的首尔、釜山、大田、大邱、光州、蔚山、济州岛、全罗北道、泉州、庆尚北道、庆州、浦项、庆尚南道、金海、晋州、南朝鲜江原道、江陵、元州等各地有团结愤怒、朴槿惠下台、第二次泛国民集会、示威和烛光斗争一起展开，要求朴槿惠逆决集团下台。这些斗争由2016民众总动员斗争本部等团体主办，有包括市民社会界、宗教界在内的各阶层团体成员、市民、大学生、中学和高等学校学生、父母所带领的儿童、在野党议员等整个地区的各阶层群众30多万人参加。烛光斗争在朴槿惠逆决所居住的青瓦台前光华门广场开始。烛光斗争是分为第一次集会和第二次集会进行的。第一次在广场表示愤怒主题集会上，由全国教职员工会经济支部长、梨花女子大学、首尔大学的总学生会长、全境的69所大学总学生会组成的全国大学省十级会议共同代表等教师、大学生、公务员和宗教徒等人做了发言。集会结束后，20多万名参加者举行了游行示威。法西斯警察当局出动多达223个连、数万名的空前庞大的镇压暴力，在大街上用车辆设置避障，采取了镇压态势。参加者经由中路、已知路、首尔广场游行示威后，又聚集在光华门广场，开始了第二次手持烛光高喊朴槿惠下台主题集会。集会上宣读了以朴槿惠政府是腐败透顶的权力，所以应当下台为内容的国民命令朴槿惠辞退的宣言。此外，同一天在光州，由70个市民社会团体和政党各支部组成的垄断国政、破坏宪政、争取朴槿惠辞退光州运动本部、民主主义光州行动、白南籍农民光州斗争本部、制止部署萨德光州行动等团体举行烛光集会，要求朴槿惠辞退。青年团体和大学生举行光州青年学生集会等，在南朝鲜各地有30多万名各阶层群众展开了第二次泛国民集会、示威和烛光斗争。南朝鲜的联合通讯社、韩国广播公司、文化广播电台、基督教广播电台、评论员、我的新闻等媒体分别以民心更加愤怒要求朴槿惠下野的烛光燃遍各地，民心愤怒变成30万个烛光将在12号有100万人聚集等媒体一起报道了斗争消息。